第九回，袁守诚妙算无私曲，老龙王捉计犯天条。 十月，都城大国时堪关，八水周流绕四山，多少帝王兴此处，古来天下说长安。此单表陕西大国长安城，乃历代帝王建都之地，自周、秦、汉以来，三州花似锦，八水绕城流，36条花柳巷，72座管弦楼，华夷图上看，天下最为头，真是奇胜之方。今却是大唐太宗文皇帝登基，改元龙即贞观，此时已登基13年，岁在乙巳。且不说他驾前有安邦定国的英豪，与那创业征江的结识，却说长安城外泾河岸边有两个闲人，一个是渔翁，名唤张绍，一个是樵子，名唤李定。他两个是不登科的进士，能识字的山人。一日在长安城里卖了肩上柴，获了篮中李，同入酒馆之中，吃了半酣，各携一瓶，顺泾河岸边徐步而回。张绍道：“ 李兄，我想那争名的因名丧体，夺利的为利亡身，受爵的抱虎而眠，承恩的嗅舌而去，算起来还不如我们水秀山清，逍遥自在，甘淡泊，随缘而过。” 李定道：“ 张兄说的有理，但只是你那水秀不如我的山清。” 张绍道：“ 你山清不如我的水秀，有一蝶恋花词为证。词曰：烟波万里扁舟小，静依孤蓬，西施声音绕，笛绿洗心名利少，闲攀廖会兼甲草，数点沙鸥堪乐道，柳岸芦湾妻子同欢笑，一觉安眠风浪俏，无荣无辱无烦恼。” 李定道：“ 哈哈，你的水秀不如我的山清，也有个蝶恋花词为证。词曰：云林一段松花满，莫听莺啼，巧舌如吊管，红瘦绿肥春正暖，倏然夏至光阴转，又值秋来容易换，黄花香堪供玩，迅速严冬如纸粘，逍遥四季无人管。” 渔夫道：“ 你山清不如我的水秀，受用些好物，有一鹧鸪天为证：仙乡云水足生涯，白鲁横舟便是家，活抛仙林烹绿鳖，玄蒸紫蟹煮红虾，青芦笋水性芽，菱角鸡头更可夸，娇藕老莲琴叶嫩，雌菇娇白鸟樱花。” 樵夫道：“ 你水秀不如我山清，受用些毫不，亦有一鹧鸪天为证：崔嵬峻岭接天涯，草舍茅庵是我家，烟腊鸡鹅强蟹鳖， 张巴兔鹿省鱼侠，香椿叶黄炼牙，竹笋山茶更可夸。紫李红桃梅杏熟，甜梨酸枣木樨花。 渔翁道：你山青真个不如我的水秀，又有天仙子一首。一叶小舟随所欲，万叠烟波无恐惧。垂钩撒网捉仙林，没降溺偏有味，老妻稚子团圆会。鱼多诱惑长安市，换得香劳吃个醉。蓑衣当被卧秋江，憨憨睡，无忧虑，不恋人间荣与贵。 乔子道：你的水秀还不如我的山青，也有天仙子一首。 茅舍树船山下盖，松树梅兰真可爱。穿林越岭觅干柴，没人怪从我卖。或多或少凭世界，江前沽酒随心快。瓦钵瓷瓯书自在，茅桃醉了卧松阴。无挂碍无厉害，不管人间兴与败。 渔翁道：李兄，你山中不如我水上生意快活，有一西江月为证。红料花繁映月，黄芦叶乱摇风。碧天清远楚江空，千脚一潭星动。入网大鱼作对，吞钩小绝成从。得来烹煮味偏浓，笑傲江湖打哄。 樵夫道：哈哈，张兄，你水上还不如我山中的生意快活，亦有西江月为证。败叶枯藤满路，破烧老竹迎山。女罗干戈乱千盘，折取收绳沙旦。重铸空心鱼柳，风吹断头松南。采来堆积被冬寒，换酒换钱从俺。 渔翁道：你山中虽可比过，还不如我水秀的优雅。有一临江仙为证：潮落悬疑孤亭去，夜深霸照歌来。蓑衣残月甚悠哉，素鸥惊不起，天际彩云开。困卧炉中无个事，三竿日上还矮。随心尽意自安排，朝臣寒带漏，争似我宽怀。 樵夫道：你水秀的优雅，还不如山青更优雅，亦有临江仙可证。苍劲秋高拽斧去，晚凉台淡回来。野花插病更奇哉，拨云寻路出，带月叫门开。 稚子山妻心小结，草床木枕栖矮。 蒸梨吹暑悬铺排，瓮中新酿熟，真个壮忧怀。 渔翁道：哈哈，这都是我两个生意善身的勾当，你却没有我闲时节的好处。有诗为证：诗曰， 闲看天边白鹤飞，停舟西畔掩苍飞。以朋教子搓钓线，霸照同妻晒网围。 性定果然之浪静，深安自是绝风为，绿蓑青笠随时着，胜挂朝中紫寿衣。 樵夫道：“你那闲时又不如我的闲时好也。”以有诗为证。诗曰：“闲观缥缈白云飞，独坐茅庵掩竹扉。无事训儿开卷读，有时对客把棋围。喜来策杖歌方静，兴到携琴上翠微。草履麻绦粗布被，心宽强似着罗衣。” 张稍道：“李定，我两个真是微吟可相假，不须弹板共金尊。但散道词章不为稀罕，切各连几句，看我们渔樵攀话何如。” 李定道：“张兄言之最妙，请兄先吟。周庭绿水烟波内，家住深山旷野中。偏爱溪桥春水涨，醉怜岩秀小云蒙。龙门仙里石烹煮，重铸干柴日燎烘。钓网多般堪善老，但绳二世可容中。小舟仰卧观飞燕，草径斜栖听丽红。口舌场中无我分，是非海内少武宗。溪边挂晒增如棉，石上重磨抚似风。秋月灰灰长独钓，春山寂寂没人逢。鱼多换酒同七饮，柴盛枯胡共子从。自唱自斟随放荡，长歌长叹任巅峰。呼兄唤弟邀传火，挚友协朋聚野翁。行令猜拳平地斩，拆牌道字满船中。烹虾煮蟹朝朝乐，炒鸭熬鸡日日丰。渔父煎茶情散淡，山妻造饭亦从容。小来举杖淘清浪，日出担柴过大冲。雨后披蓑勤活里，风前弄斧伐枯松。前宗避世装迟蠢，隐姓埋名做亚龙。 张稍道：“李兄，我才见先起句，今到我兄也先起一联，小弟亦当续之。 风月阳狂山野汉，江湖寂傲老鱼丁。清闲有份随潇洒，口舌无闻喜太平。月夜深眠茅屋稳，天昏体盖若缩青。忘情结识松梅友，乐意相交欧陆盟。名利心头不算计，干戈耳畔不闻声。随时一酌香老酒，度日三餐野菜羹。两束柴薪为活计，一竿钓钱是营生。闲乎稚子磨钢斧，尽换憨儿补旧增。春到爱观杨柳绿，石榕喜看荻芦青。夏天避暑修新竹，六月乘凉摘嫩菱。 霜降积肥长日载，重阳蟹壮及时烹。冬来日上还沉睡，数九天高自不争。八戟山中随放性，四十湖里任陶情。采薪自有仙家兴，垂钓全无世俗行。门外野花香艳艳，船头绿水浪平平。深谙不说三公位，性定强如十里城。十里城高防捆令，三公位险听喧声。乐山乐水真是罕，谢天谢地谢神明。他二人既各道辞章，又相连诗句，行到那分路去处，躬身作别。张绍道：“李兄，哈哈，途中保重，上山仔细看湖，假若有些凶险，正是明日接头少故人。”李定闻言大怒道：“你这厮背懒，好朋友也替得生死，你怎么咒我？我若遇虎遭害，你必遇浪翻江。”张绍道：“我永世也不得翻江。”李定道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暂时祸福，你怎么就保得无事？”张绍道：“李兄，你虽这等说，你还没捉摸，不若我的生意有捉摸，定不遭此等事。”李定道：“你那水面上营生吉凶吉险，隐隐暗暗，有什么捉摸？”张绍道：“你是不晓得，这长安城里西门街上有一个卖卦的先生，我每日送他一笔金色礼，他就与我秀传一刻，以方位摆下摆着。今日我又去买卦，他叫我在泾河湾头东边下网，西岸抛钓，定获满载鱼虾而归。明日上城来卖钱沽酒，再与老兄相叙。”二人从此叙别。这正是路上说话，草里有人。原来这泾河水府有一个寻水的夜叉，听见了摆下摆着之言，急转水晶宫，慌忙报与龙王道：“ 祸事了，祸事了。” 龙王问：“有甚祸事？”夜叉道：“ 臣寻水去到河边，只听得两个渔樵喷话， 相别时言语甚是厉害。那渔翁说，长安城里西门街上有个卖卦先生，算得最准，他每日送他鲤鱼一尾，他就秀船一刻，叫他摆下摆着，若依此等算准，却不将水族尽情打了，何以壮观水府？何以月浪翻波，辅助大王威力？” 龙王深怒，急提了剑，就要上长安城诛灭这卖卦的。旁边有闪过龙子龙孙、虾臣谢氏、石军师、桂少卿、李太宰一起起奏道：“ 大王切息怒，常言道，过耳之言不可听信。大王此去，必有云从，必有雨助，恐惊了长安梨树，上天见责。 大王行言莫测，变化无方，但只便一秀士到长安城内访问一番，国有此辈，荣家诛灭不迟，若无此辈，可不是枉害他人也。” 龙王一走，遂弃宝剑，也不兴云雨，出岸上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白衣秀士，真个风姿英伟，耸鹤昂霄，步履端详，循规蹈矩， 语言尊孔孟，礼貌提周文，身穿玉色罗衫服，头戴逍遥一字巾。上路来拽开云布，进到长安城西门大街上，只见一簇人挤挤杂杂，闹闹哄哄，内有高谈阔论的道： 属龙的本命，属虎的相冲，阴沉四害虽成合局，但只怕的是日犯岁君。 龙王闻言，情知是那脉搏之处，走上前分开众人，望里观看，只见四壁珠玑，满堂奇秀，宝鸭香无断，瓷瓶水嫩清，两边罗列王维画，座上高悬鬼谷形，短席剑金烟墨，香衬着霜毫大笔，火朱灵郭蒲树，锦对了台正心经，六爻熟安八卦精通，能知天地理，善晓鬼神情，一盘子午安排定，满腹星辰不列清，真个那未来世过去世，观如月镜吉家兴，吉家败见若神明，知兄定吉断死言生，开坛风雨训，下笔鬼神经，招牌有字书名姓，神客先生袁守诚。此人是谁？原来是当朝钦天监台正先生袁天罡的叔父袁守诚是也。那先生果然相貌稀奇，仪容秀丽，名扬大国，树冠长安。龙王入门来与先生相见，礼毕，请龙上座，童子献茶。先生问曰： 公来问何事？ 龙王曰： 请卜天上阴晴是如何。 先生即袖传一刻，断曰： 云迷山顶，雾罩林梢，若沾雨则准在明朝。 龙王曰： 明日甚是下雨，雨有多少尺寸？ 先生道： 明日辰时不云，巳时发雷，午时下雨，未时雨足，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。 龙王笑曰： 此言不可作喜，如是明日有雨，依你断的时辰数目，我送客金五十两奉谢，若无雨或不按时辰数目，我与你实说，定要打坏你的后门，扯碎你的招牌，即使赶出长安，不许在此惑众。 这个一定认你，请了请了，明朝雨后来会。 龙王辞别，出长安回水府，大小水神接着问曰： 大王，房那卖卦的如何？ 龙王道： 有，但是一个吊髓口讨春的先生。 我问他几时下雨，他说明日下雨。我问他什么时辰，什么雨数，他就说辰时不云，巳时发雷，午时下雨，未时雨足，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。我与他打了个赌赛，若果如他言，送他谢金五十两。月略差些，就打破他门面，赶他起身，不许在长安惑众。众水簇笑曰： 哈哈，大王是八河都总管，私于大龙神，有与无与为大王知之，他怎敢这等胡言？那卖卦的定是输了，输了。 此时 龙子龙孙与那余卿谢氏正欢笑谈此事未毕，只听得半空中叫：“ 泾河龙王接旨！” 众抬头上看，是一个金衣力士，手擎玉帝赤旨，镜头水府而来。慌得龙王整衣端肃，焚香接了旨。金衣力士回空而去，龙王谢恩，拆封看时，上写着：“敕命八合总驱雷撤电行，明朝施雨泽普济长安城。”旨意上时辰数目与那先生判断者毫发不差，唬得那龙王魂飞魄散，少卿苏醒，对众水族曰：“尘世上有此灵人，真个是能通天彻地，却不输于他。”石军师纵云：“ 大王放心，要赢得他有何难处？臣有小计，管教灭那厮的口嘴。” 龙王问计，军师道：“ 行雨差了时辰，少点点数，就是那厮断卦不准，怕不赢他，那时捣碎招牌，赶他跑路，果何难也？” 龙王依他所奏，果不担忧。至次日，点闸风伯、雷公、云童、电母，直至长安城九霄空上。他哀悼那四十方步云，五十发雷，未时落雨，深时雨止，却只得三尺零四十点，改了他一个时辰，刻了他三寸八点。雨后发放众将班师，他又暗落云头，还变作白衣秀士，到那西门里大街上，撞入元首城挂铺，不容分说，就把他招牌笔砚等一起琢碎。那先生坐在椅上公然不动，这龙王又抡起门板便打，骂道：“这妄言祸福的妖人，缠祸众心的泼汉，你卦又不灵，言又狂谬，说今日下雨的时辰点数俱不相对，你还巍然高坐，趁早去，饶你死罪。” 守城尤公然不惧分毫，仰面朝天冷笑道：“ 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无死罪，只怕你倒有个死罪里。别人好瞒，只是难瞒我也。我认得你，你不是秀士，乃是泾河龙王。你为了玉帝敕旨，改了时辰，刻了点数，犯了天条，你在那瓜龙台上恐难免一刀，你还在此骂我。” 龙王见说，心惊胆战，毛骨悚然，急丢了门板，整衣服里向先生跪下道：“先生休怪，前言细之耳，岂知弄假成真，果然违犯天条，奈何望先生救我一救，不然我死也不放你。” 守城曰：“ 我救你不得，只是指条生路与你投生便了。” 龙曰：“ 愿求指教。” 先生曰：“ 你明日午时三刻，该妇人曹官魏征处听斩，你果要性命，须当急急去告知今唐太祖皇帝方好。那魏征是唐王驾下的丞相，若是讨他个人情，方保无事。” 龙王闻言，拜辞含泪而去，不觉红日西沉，太阴行上，但见烟凝山紫归鸦倦， 远路行人投旅店，渡头新燕宿桂沙，银河县催更愁，孤村灯火光无厌，蜂鸟炉烟清道远，蝴蝶梦中人不见，月移花影上栏杆，星光乱漏声唤，不觉深沉夜一半。这泾河龙王也不回水府，直在空中等到子时前后收了云头，敛了雾角，进来皇宫门首。此时唐王正梦出宫门之外，步月华阴，忽然龙王变作人像，上前跪拜，口叫：“陛下救我，救我！”太宗云：“你是何人？朕当救你。”龙王云：“陛下是真龙，臣是夜龙，臣因犯了天条，该陛下贤臣人曹官魏征处斩，故来拜求，望陛下救我一救。”太宗曰：“既是魏征处斩，朕可以救你，你放心前去。”龙王欢喜，叩谢而去。却说那太宗梦醒后，念念在心，早已至五谷三点，太宗设朝，聚集两班文武官员，但见那烟笼凤阙，香霭龙楼，光摇丹仪动，云浮翠华流，君臣相契同尧舜，礼乐威严尽汉周，使臣登宫女扇，双双映彩，孔雀屏麒麟殿，处处光伏，山呼万岁华柱千秋，靖边三下响，衣冠拜冕流，宫花灿烂天香袭，滴柳轻柔玉乐鸥，珍珠帘翡翠帘，金钩高控，龙凤扇山河扇，宝辇停留，文官英秀武将抖擞，遇到分高下，丹溪列品流，金章紫绶成三相，地久天长万万秋，众官朝贺一毕，各个分班，唐王闪凤目龙睛，一一从头观看。只见那文官内是房玄龄、杜如晦、徐世绩、徐敬宗、王圭等，武官内是马三宝、段志贤、殷开山、程咬金、刘洪济、胡敬德、秦叔宝等，一个个威仪端肃，却不见魏征丞相。唐王召徐世绩上殿道：“朕夜间得一怪梦，梦见一人迎面拜捷，口称是泾河龙王，犯了天条，该人曹官魏征处斩，拜告寡人救他，朕已许诺，今日班前独不见魏征，何也？”世绩对曰：“此梦告准，须臾魏征来朝，陛下不要放他出门，过此一日，可救梦中之龙。”唐王大喜，即传旨，召当驾官宣魏征入朝。却说魏征丞相在府，夜观前相，正若宝箱，只闻得九霄鹤唳，却是天差仙使捧玉帝金旨一道，召他午时三刻梦斩泾河老龙。这丞相谢了天恩，斋戒沐浴，在府中是会见运元神，故此不曾入朝。一见当驾官机旨来宣，惶惧无任， 又不敢维持军命，只得急急整衣束带，同旨入朝，在御前磕头谢罪。唐王处置道：“舍卿无罪。那时诸臣尚未退朝，至此却命卷帘散朝，独留魏征宣上金銮，招入便殿，先议论安邦之策，定国之谋。将近四末五初时候，却命工人取过大旗来，朕与贤卿对弈一局，众嫔妃随取旗屏铺设御案。魏征谢了恩，即与唐王对弈，毕竟不知胜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”